I just don't know.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周五的固定栏目《双城之声》中，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记者将为您讲述在今年夏天的俄罗斯北京日系列活动中，他偶遇的一位1927年生于北国冰城哈尔滨的俄罗斯老奶奶，深情回忆当年的哈尔滨，讲述他励志的人生故事。不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是要从现实世界开始插入。首先我们就要来关注的是在冰岛首都雷克亚维克实现的无人机送餐服务，还有新加坡引领全球的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家居建设的相关情况。好了，让我们一块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欧洲。巴黎协定是2015年12月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2016年在纽约签署的一个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协定。这个协定为2020年之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了安排。巴黎协定呢，要求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同时要把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的 1.5 摄氏度以内。而中国呢，是第23个完成批准协定的缔约方。当前在全世界拒绝巴黎协定的国家只有叙利亚和美国。汽车尾气排放是全球气候变暖的元凶之一。德国航空航天中心 DLR 开展的一项研究就发现，为控制全球变暖，实现巴黎协定中要求的 1.5 摄氏度的目标，那么在欧洲，汽车行业必须在2030年前逐步停止销售汽油和柴油汽车。这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加速更新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 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科学家表示，在过去10年中，汽车排放量几乎没有变化，除非出现根本性转变，否则该行业将在5到10年内耗尽其碳预算。因此，汽车二氧化碳排放需要尽快达到峰值，考虑到减少碳排放的预算，将低排放汽车推向市场至关重要。分析还指出，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严峻的措施。欧洲的传统汽车销量要从今年的1500万辆减少到2022年的500万，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一辆装有内燃机的车辆将在2028年出售，柴油和汽油动力车将在2040年代中期被逐出道路。截至目前，欧洲委员会已提议到2030年将车辆排放量减少30%，而欧洲议会议员正在努力将这一数字提高到45%。英国政府宣布，到2040年将禁止销售所有新的汽油和柴油车辆，而包括德国、爱尔兰、印度和荷兰在内的一些国家，则设定了2030年的最后期限。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的话题是关于电子商务时代的送货。眼下呢，在北京大街小巷飞驰着很多的外卖车、送货骑士，这使人又喜又忧。喜的是他们的确为人们的互联网生活、为电子物流带来了便捷，但忧的是为了追求送货的效率，城市街头的交通秩序也因此受干扰不少。 另外，在一些劳动力相对稀缺以及昂贵的国家里呢，人送货也的确为物流增加了不少的成本，并不上算，也很难推广起来。然而最近在地广人稀的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就有一家电商平台实现了无人机送餐，原来需要20分钟，现在只需4分钟。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个模式可以被复制推广吗？好，我们就一起走进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来看看无人机送餐是如何来运行的。 作为冰岛的大型电商平台，阿哈为冰岛的线上餐饮和零售业提供配套服务。而就在最近，阿哈将视线投向了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市的餐饮外卖配送市场。雷克雅未克市坐落在狭长的海湾边，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现有的自行车还是汽车外卖配送服务，其送餐路线都曲折蜿蜒。由此，阿哈推出了无人机送餐业务，点对点的直线送餐服务，既能缩短送餐时间，降低送餐费用，又能减少运作成本。 The reason my customers will choose the drone is because first it's faster, second it's cheaper, and third it's more convenient. It's safer than driving on roads. You know, in most cities in the world we have traffic jams, and we have had traffic jams for many years. We're always waiting for the flying car. 根据冰岛交通管理局公布的资料，阿哈可以将通勤高峰时段的送餐服务从平均20分钟缩短至4分钟。不过与外界预期有所不同的一点是，无人机并不会直接把美食送到顾客的家里，而是在指定着陆点接收包裹来完成交付。阿哈公司方面透露，目前无人机送餐业务的每日使用次数还比较低，原因是用户正在逐渐适应相关规定。比如说，给居住密度较高的社区送餐时，为避免无人机扰民，点餐用户必须取得邻居的书面许可后才能下单。阿哈预计，公司的无人机送餐业务将在未来逐步覆盖雷克雅未克市除机场外的所有区域，并将在近期另外开通新的13条送餐。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无人机送餐算不算是智慧生活的一部分呢？如今全世界很多城市都在打造智慧城市，比如北京，比如像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等等。而韩国的首尔也在打造着 U-City 智慧城市，日本东京在打造 I-Japan 智慧城市计划，马来西亚推广了 MCS 智慧城市计划，还有新加坡的 Smart Nation 智慧国等等，都在显示出物联网为城市的发展创造出的新契机。而目前纵观亚洲国家智慧城市的发展状况，是以新加坡居首位的。新加坡因为其基础设施建设完整，体制完善，成为了全球智能手机普及率最高的地区，达 87%， 移动电话渗透率达 152%， 网络普及率 80%， 3G 4G 的使用率 106%， 平均宽带的速度位居亚太地区之首。目前新加坡政府更是预计在未来5年推动两大发展计划，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是机器人。好了，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新加坡着意打造的智慧城市里的一部分，这就是智能家居。好，我们就随意在新加坡的记者陈倩一起去走进一个新加坡的智能家居社区。 智慧住房呢，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词汇了。那么在最近2年啊，全球的趋势上呢，我们看到这个智慧家居产品呢，在横向上是出现产品的这个多样性发展，而在纵向上呢，是出现技术升级，使得更多的功能成为可能性。 面部识别技术再加上24小时的智能摄像头，实现远程智能监控，使安全变得可视化。除了正常钥匙之外，指纹识别、门禁刷卡、密码输入以及智能设备上的一键解锁，让忘带钥匙被锁在门外成为过去式。而迈入这个智能公寓的首先直观感受是语音助手和智能家居的进一步结合。 Welcome home. Thank you. Turn on all the lights. Okay, turning 18 lights on. Wow. Turn on the TV. Sure, turning the TV on. 整合化和细节化的同时升级，使得技术和家居功能得到进一步的有效的结合。比如当你大汗淋漓的从外面跑完步健完身，想一回家就享受到舒适的空调温度和适合的水温，那么在准备回家的途中就能通过手机应用远程打开空调，而空调排出的热能将被收集用于加热水温， 最高可到50摄氏度，而这将节省35%的电力。再比如，在智能公寓中，每一张床上都配备了监测睡眠质量和身体健康状况的睡眠探测带。 With this sleeping sensor, it can actually help you to diagnose any sleeping issues or any heart problems for elderly. And all this information can be sent to your smartphone or your medical consultant to notify you. 相关身体数据也能传到房间中的这面魔镜上。它的用途不光是一面镜子，而且能记录并呈现日常的健身指标和健康数据，还结合了用于化妆的镜前灯，可以听音乐、听新闻、看视频等等。 So if the IP camera over there placed in your kid's room and the Alexa placed in your room can actually show a live feed of your kid's room, you can actually monitor him. Alexa, show me Amanda's camera. Okay. 那么这些功能的整合化呢，使得这个智能家居啊，在这六大板块上呢是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别呢是这个安全、效率、社区、护理、生活和健康。 而接下来，从社区这一个点到整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和全球的智能技术整合，将是未来的大趋势所在。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今天是周五，又到了我们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联合主办的双城之声与大家见面的时候了。中俄两国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交集时期，正因为如此，也发展出了极为坚实的民间友好基础。今年七月底，在莫斯科以及圣彼得堡市举行了北京日系列活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随同北京市的相关访问代表访问了莫斯科第31养老院。一位住在养老院里的老奶奶看到有中国客人来访，立刻拿出了自己的护照说，我和中国有渊源。原来1927年4月她生于中国的哈尔滨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位老奶奶加琳娜·伊万诺娃为我们深情回忆当年的北国冰城哈尔滨，以及后来她曲折而又励志的人生故事。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我为什么喜欢记者这个职业？因为可以和不同的人交流，给自己充实新知识、新感觉。在莫斯科新闻社和卫星广播公司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我有幸和很多人相遇，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外表看起来相当普通的人，但是走近以后你才明白命运使然。这个人讲起俄罗斯的故事比最详细的说明书都还有内容。90岁的莫斯科人加琳娜·伊万诺夫娜就是这样的例子。 与加琳娜·伊万诺夫娜相识纯属偶然，卫星通讯社记者随同北京社保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第31养老院期间，一位身材不高的灰发女性走了过来，慈善的眼睛、略带羞涩的微笑和含蓄的举止立刻让人产生了好感。我和中国也有渊源，他拿出护照说道，护照首页写着加琳娜·库切洛娃·伊万诺夫娜，1927年4月19日出生，出生地是中国的哈尔滨市。 还在上世纪前半叶，哈尔滨市近乎是一座俄罗斯城市，那里有俄国学校和商店，建有20多座东正教教堂，出版有俄文的报纸和杂志，甚至在哈尔滨大街也取有俄罗斯的街名。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要知道19世纪末期俄罗斯人来到中国建设中东铁路，可以说他们是黑龙江省省会的奠基者。 俄罗斯哈尔滨人与当地的居民关系很好，加琳娜·伊万诺夫娜回忆道， 铁路部门不差钱，所以中国商人给哈尔滨的俄罗斯居民提供各种商品，买货的人很多，而且交易起来童叟无欺。 他说，比如我家居住的小区有一位卖布料的中国人，他挨家走向俄罗斯女性推销布料，经常有这种情况发生，那就是可以赊销价格不菲的商品，买主有钱的时候再付款，这位商人只是在纸上写着欧利亚三米布料，塔尼亚多少米布料等等，不用写任何欠条，甚至都不写买货者姓什么，全凭着相互信任，一语诺言是常有的事情。 1952年，苏联签署无偿归还铁路协议后，生活在哈尔滨讲俄语居民开始返乡，库切洛夫这个大家庭也回到了苏联，家庭成员有加琳娜、丈夫、两个小孩以及加琳娜的父母。当时从中国回来的俄罗斯人没有太多选择，或者去哈萨克斯坦，或者去西伯利亚。那时因为希特勒的侵略，陷于凋敝状态的苏联还没有恢复过来，到处都需要劳动力。库切洛夫一家来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乌茹尔小镇，那里已经备好了温暖的小房子以及农场和饲养场的劳动岗位，这样俄罗斯哈尔滨人的新生活开始了。 不久之后，加琳娜的丈夫因重病去世，年轻的加琳娜不得不一个人带孩子，好在还有父母的帮忙，加琳娜再没有出嫁。她考虑的不是自己，心中想的只是正在长大的儿子们。他们生活的西伯利亚小镇没有任何技校或是中专，那孩子中学毕业后该怎么办呢？加琳娜接受叔叔的邀请，一家来到了格洛兹尼。 加琳娜一家在车臣首府生活了30多年，开始时一切都非常顺利，他是纺织厂车间主任，有自己的房子和庭院，父母身体都很健康。大儿子从格罗兹尼石油学院毕业，尽管一家不富有，但是生活祥和。然而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车臣战争给和平生活带来了悲剧。 那些试图控制共和国的车臣战士们搞的不是政治，而是犯罪，加里娜这样说道。据他介绍，格洛兹尼的居民能够在混乱和恐怖中活下来，完全在于不同民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他说，战争期间大家一如既往的生活，我们邻居当中有格鲁吉亚人、奥塞蒂人、亚美尼亚人和车臣人等等，彼此之间非常友好，大家一起庆祝节日，参加婚礼，当家里有好吃的时候一定要邀请邻居共同分享。当然也有一些生活中的小冲突，比如母鸡误入别人家的院子，丈夫在漂亮的女邻居家过夜。在这里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因素，邻居之间不管什么民族和信仰都是一个大家庭，如果有谁因战事逃荒，总会相互帮助。在战争期间，这些传统也没有改变过。 加琳娜经受了整个车臣战争，年迈的父母去世后，在格罗兹尼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大儿子离开近乎毁掉的城市，在车臣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莫斯科，小儿子和妻子去了萨哈林，这样格罗兹尼已经无牵无挂了。加琳娜来到了莫斯科大儿子这里，儿子接受的是工程师教育，在莫斯科他的职业是焊工，做这个工作主要是更容易获得宿舍。儿子让老人家过来，但是加琳娜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决定到国有的老年人残疾人养老院生活。在莫斯科的每个区都有这样的机构。 在养老院获得位置并不难，提交申请仅一个半月后，社保部门就会有人给他打电话，提供4家养老院供他选择。 但是加琳娜并没有到处选看，马上决定在第31养老院生活。据她介绍说，她看过之后立刻喜欢上了这家机构。她说，有关养老院，我觉得优点和缺点各占一半。优点是这里的建筑物非常漂亮，周边环境优美，庭院干净利索，每周都换一次床单，还有现代化的带有泳池和理疗设备的医疗康复综合体，服务人员周到细心，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愿意为您提供帮助，按照菜谱定制一日三餐，晚上还提供酸奶，对于糖尿病的病人还另加一次早餐和晚餐，娱乐条件也是应有尽有，包括图书馆、乒乓球室、台球室和电影放映厅。 第31疗养院和其他的类似国有机构主要花销由区预算支付，只有一少部分由个人支出，为覆盖疗养院所需，入住者支付退休金中的1/4。加琳娜认为唯一不足的地方是两个房间共用一个厕所、浴室和方厅，另外每个房间入住两人。 他说，缺点是两个人一个房间，您喜欢开窗睡觉，但是我怕冷，您想9点躺下睡觉，但是我想打开电视看晚间新闻，您在夜里打呼噜，我因此无法入睡。同房间的邻居彼此不满的原因非常多，所以经常发生不快，经常相互指责。当然如果要单人房间，国家支出将非常多，但是为了老人和残疾人的心灵安静，这么做是值得的。 90岁的加琳娜头脑清醒，生活乐观，甚至年轻人也自愧不如。尽管年龄已经不小了，但是她关心的事儿还是相当多的。养老院的社工活动，以及正在长大的孙辈孩子，老人家目前有11个孙辈孩子，暂时仅有一个孙女。但是据她介绍，医生说大家族中将很快增加一个女孩子， 生活还将快乐地继续下去。加琳娜指出，她不怕老，不去想剩下的时日问题，她内心有着这样的信念，那就是如果在自己的心里有惦记的人和生活的乐观，那90岁的年龄也并不算老。 好，刚才是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你好俄罗斯节目本周给我们提供的双城之声的内容。90岁的俄罗斯哈尔滨人有着怎样的生活之路？同步由北京外语广播制作的今日北京节目也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上与大家见面了，欢迎大家关注。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投向比利时布鲁塞尔郊外的一个农贸市场。最近，这个农贸市场的屋顶被改造成了一个生态屋顶农场，在农场上采摘之后，就可以放进市场里直接卖了，而且种植蔬菜瓜果所需的各种能量、水资源等等还能够被循环使用。节目的最后，就一块儿走进这个聪明的屋顶农场。 据美联社报道，这一生态屋顶农场的占地面积有4000多平方米，包括2000平方米的园艺型温室，主要用于养殖鱼类，以及2000平方米的室外花园，主要用于生产蔬菜和花卉。此外还包括一片太阳能电池板区域，为农场提供电力供应。农场创始人斯蒂文·伯克尔斯介绍，农场建在农贸市场房顶上，是考虑到生态环保的可持续性。因为农贸市场需要很多冷藏的空间来存放肉类，而冷却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废物热能量，这种热能量刚好被屋顶农场利用起来，保持养鱼池的温度。而养鱼用的部分废水被生物过滤器处理后，又被用来滋养灌溉水培的蔬菜或花卉。